听到一句话被深深的戳中了，说孤独是早上急忙出门，东西被自己弄掉在地上了，晚上到家他还是静静的躺在地板上。孤独可能是那一个人的头像虽然常常亮着，却从来不肯为你跳动一下。可能是只要我不找你，最近的消息列表里你的名字就会越来越往后吧。 最盛放的玫瑰流芳百世，怎可瞬间枯萎？我愿意留低，舍身去战地，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。我会为你躺下去，全身贴地，方使你记得起。做了尘土，腐化中等你，甚至输出爱养分，全部直至死。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，来守护你我未理身上那污秽，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烂泥。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，让你艳压一切。我暗地里等下去，宁可让。我对你触摸，眼泪也流干，让你可解渴，甚至输出我夺亦无惧被刺死。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，来守护你我未理身上那污秽，别轻视我，纵是这种难离，能滋润你，耗尽每分，让你艳压一切。愿可下世再做这花下泥，来守护你，我愿意躺在最。能亲近你，终被你踩在脚下，也矜贵。 我很羡慕那些从来不跟人计较，吃别人一次亏也不会发作，就当买了一个教训的人。他们只会从此在路上看到都会绕着走，不去跟别人较真儿，一声不响的工作，低调的花钱，偷着开心，从不显山露水去跟人掐，或者是扬言要收拾谁。他把自己生活过好，以至于那些看他不惯三顿饱饭都吃不好的人都没有脸面去攻击他了。我的身边真的有这样低调的人。 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到，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

那就分手吧，再爱都无需挣扎。不要再问我，怎舍得控诉让他，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。 那就这样吧，再爱都要撒悠那了，再给抱一下，闻一闻你的长发。不要再哭了，快把眼泪擦一擦，这样吧，再爱我永远的话。 有一种人呢，他是受虐型体质，卖命的对人好，也常常为自己办不到别人委托的事情而难过，会把错归到自己身上，一旦别人对自己好一点就感动得要哭，总想着将来一定要回报别人。我想说，一段关系总把自己放到弱势上面，并不会活得有多开心吧。但是凡事与人为善是一个好的品质。 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解释不用说，反而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随了满地。 紧你， 你不在。 事，你不知道的事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曾经无数次定下决心要做好的那一件事情，后来不过是说说而已？你曾经遇到过一个以为会相濡以沫一辈子的人，最后也只是过客而已。你曾经有一次多么刻骨铭心的经历，现在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痕迹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了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时间高冷的让人害怕，而我们想侥幸为自己留下那么一点点小坚持，也都被一并掠走了。看到我朋友发了一则朋友圈，他说每个人都一样，有的人在绝望地活着，有的人在假装不绝望地活着，但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一样的，烦恼并不会少一些。